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好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封信当证据。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 忘了伤口的痛。尽管对这世界太懵懂，因为没有你不行，哦，没有你不行。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条鱼。 总是12点街角那家店，晴天雨天都不变，在兰花小馆偶然的机缘，翻相同一张桌面，你坐在右边，我坐在左边，记忆还如此新鲜。为什么改变生活的路线？难道是为了相见？我不能回答你无需辩解，说话太浪费时间，没事胆怯，默契遥远，明天别忘了兰花小馆12点见。种缘分从左上发生，不拥抱也不亲吻，雨该怎么斟，红酒醇不醇，就像在试探灵魂。爱不能长久，味道却永恒，口味要小心谨慎，不必给承诺，就像陌生人，永远有无限可能。我不想知道你的心里，不关心你的年龄，我们只是相遇又分离，带着美味的关系继续前行。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决定能给什么牺牲，或许可能我只要孤冷，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区分，幸福已满布伤痕，不能再多一分，怕爱走得太深走到离分，不想爱谁，偏又为你流泪。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我能爱谁，把爱会烧成灰。 些罪。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敢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我你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我会有你处处留马眼帘。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真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没有有挂念。 我的勇敢加你 前看过的世界原来只有一半，而你带我环游了另一半。我的情感加你的情感，用爱形容还显得太过简单。以前我真的想你，原来只有一半，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为你坚持当的风雨有种温暖，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